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年初七快乐啊，还真的是人日大家都回来开工了。基本上我个人 Broccoli 觉得啦，在新年的时候大概年初七就已经算是回归正常的日子了，就已经没有那种回家聚会的感觉。所以我明白今天 Monday Blue， 很多人回来都很 Blue，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马上给你充血。充血的方式呢，就是让你来听听这些很 drama 的故事，让你吃吃瓜。反正人类都喜欢八卦嘛，到底莹莹采访的这位朋友呢，他有什么瓜想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勾选 IG 的 Reels 吧，看看他分享什么。 欢迎吃的时间， 耶、yeah!就告诉我说他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呢，就一起去 family trip， 然后把在那个 trip 那个手机就叮咚叮咚， 什么 notification， 什么 notification， 然后就然后女生的第六感就是这个 三到两三。 对啊，打开那个手机，然后就莫名的发现，就是他的这个男朋友竟然用这个手机这个 app， 然后就 她的男朋友竟然在旅途的过程中去用手机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结果被女朋友发现了，真人真事啊。各位，如果你有更加劲爆的瓜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呢，欢迎你来到 GoSheng.NY 呢，跟我们分享到底有哪些颠覆三观的爱情、友情、亲情跟职场的瓜。如果你刚敢上镜的话呢，也可以在里面报名参加哈。截止日期是3月6号中午12点，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NY， 期待你的更多瓜。想要看到目前这些艺人朋友们分享的瓜呢，来到勾选的 IG 你就可以看到了。小菊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新的一年祝大家工作上有成就，学业有进步，计划都成真，生活幸福美满，万事 alright， 酷达达。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 All Right 年，希望你新年都在 All Right。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和今天这个日子有关呢、啊。已经来到了新年的正月初七啊，到底正月初七呢，在中国传统啊中是被称为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哎，其实今天算是送分题吧，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你有在家跟父母长辈沟通的话，他们都讲今天是某某日啊，开工大吉啊，这个是跟我们人类有关的哈。有四个选项让你猜，正月初七在中国传统也被称为 A 天日， B 人日， C 地日， D 福日啊。大家应该知道答案吧，因为今天大家都回来上班了，相信跟人有关的东西你应该都懂了哈。我之前知道这个冷知识的答案呢，是因为我小时候在翻阅报纸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来到了年初七，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专栏就介绍为什么会年初七要这样子庆祝，然后要做些什么东西，我才学到了。那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马上来告诉我吧，回来再猜猜咯。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盈盈。 勾炫 Magic Hour，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CM Blue 的 You Are So Fine。 CM Blue 的演唱会将在4月11号傍晚6点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登场啊！现在呢，去到 mybookmyshow.com， 你就可以买到 CM Blue 的演唱会入门票咯。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和今天这个日子有关的、已经来到了新年的年初七了，大家都回来复工返工了，做工了啦。那到底年初七在中国传统是被称为什么日子呢？我相信你应该也知道，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天日， B 人日， C 地日， D 福日啊。有天，有人，有地，有福，你觉得是哪一个呢？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想法吧。 正月初七在中国传统中被称为了，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人日，因为呢，每逢正月初七呢，我们都会转发很多这个人日的祝福语，然后呢，人日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日，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到班上，然后老师就讲说，同学们，今天你们可以祝彼此生日快乐，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哎，为什么要祝生日？日快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不是是今天是初七吗？还是初八？还是初九啊？初九不是，初九拜天公，还是初十呢？大家不要搞错、说的蛮准确的，但是不是这个答案？我们回来继续猜吧。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板牛板， 有红包拿，有红包拿，有红包拿， 要买新年你黑的不能拿，穿得昂昂像新年的 superstar， 红包肉干这个那个那个拿，准备回家背后给我放烟花。 我返乡回城，还未策马天门，我跨过红尘，一路上我手起刀落，我手起刀落， 我站在 PG， 一路上到 JB， 红包大大，风装满口袋里，准备派到你家，天空给我爆炸，闪电打雷，欢迎我们回家，红包我拿个那个拿，新年福气不要独孤一个拿，跳楼过冬不要独孤一个打，红包我拿个那个拿，不是乌龙，一切龙龙家龙家。年初不要独孤一个拿，麻将太多不要独孤一个打，肉干我拿个你个拿，有红包拿，一起换到爆炸。 起 skirt， 那个你跟这个跟我 burn， 载着我坐 helicopter， 我在坐船回马来西亚。 新年回家其实不能怂怂，给爸妈的红包就要厚厚， 喇叭开最大给我 boom boom， 这个新年我就是要 oh oh， 红包我那个你个呢？ 新年夫妻不要独孤一个男， 跳楼不动不要独孤一个大， 红包我那个你个呢？无时无龙一起隆咚唱咚锵。祝福不要独孤一个男，麻将太多不要独孤一个单，有个我那个你个男，有红包拿一起玩到爆炸。 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只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炫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马蹄声恰恰恰，快马加鞭响起来， 一路上哈哈哈，幸福到我家。 马蹄声恰恰恰，迎着风一同 就一想每一天每一年，发发发！ 别再大呼啦，刷个清牙，别婆婆妈妈，赶紧起床，阳光一闪，爸妈辛苦啦，动作健康，孩子爱作怪，风趣可爱，笑口常开， 耕耘总会有汗水，勤劳是一种体会，梦到远路都想，别害怕，你一定会绽放。 马蹄声恰恰恰，快马加鞭响起啦，一路上哈哈哈，幸福到我家。马蹄声恰恰恰，迎春风一同到达，爆竹一响，每一天每一年发发发。 万事如意又一年，龙马精神，财神拜个年。Friends and family, Merry back home， 一起喝了庆汤圆。 Yeah， 今年要马到成功。 Yeah， 今年要马云亨通。跟我炸了个炸，跟着马蹄声把快乐带回家。 好运在四方，游戏人间，大年初一要忘掉烦恼，抛开一点。 机灵一点，快马在加鞭，往后的新年共享福气，再赚无限。 耕耘总会有汗水， 勤劳是一种体会，梦多远路多长，别害怕，你一定会绽放。 马蹄声恰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和今天这个大日子有关的。来到了星期一，也是农历的正月初七嘛，在中国传统上呢，它也被称为什么日子。一共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天日，B 人日， C 地日，还是 D 福日呢？来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 Andy， 你觉得是哪一个呀？ 嗨，下午好。 下午好。 我觉得呢，答案是 B 人日吧，因为以前哦，长辈都会跟我们说，人日呢都是大家的生日啦，也就是我们所说那种就是人类的那种世界日，就是大家都就是一起生日那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年初七人家会说是一个人日来的，所以答案是 B 了。 OK， 其实今天蛮多人觉得都是 B 人日，大家也听过人日这个概念嘛，但大家有研究过为什么是年初七才叫人日吗？为什么不是年初六？为什么不是年初五？ Right？ 为什么初二要回娘家？就到底是谁去安排这样的一个 schedule？ 我也蛮好奇的。如果你知道想法的话，你真的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二十来告诉我。今天蛮多人都选择 B 的，那到底是不是 B 呢？回来给你揭晓答案喽。上去勾选 B on trend， 勾选 B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地青车子车之力的 Steady Bomb BB 2.0。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和今天这个大日子有关啊。来到了农历正月初七，大家都懂今天是初七嘛，除了是你要回来上班，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准备下班要回家吃饭之外呢，你知道其实正月初七在中国传统上也被称为什么节日吗？ A 天日， B 人日， C 地日， D 福日。在揭晓答案之前呢，再来听听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Chisim， 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正月初七在中国传统中被称为人日，因为年初七就是人日嘛，就代表说每个人今天都生日，所以就祝大家生日快乐啦。然后在马来西亚的话，其实初七我们的习俗就是会捞生。 哎，确实耶，年初七都有捞生的习惯耶。捞生跟人日还有年初七好像都是 related， 都是要一起做的。那今天真太多朋友都觉得应该是 B， 人日了，所以我只能说祝大家生日快乐，都答对了。很棒很棒，其实今天也算是送分题吧，因为我发现我们就是年轻一代的朋友都还记得跟知道这样的一个文化跟一个习俗。但你知道这个冷知识吗？其实年初七人日啊，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民俗的一个传统来的。根据啊汉代的一个文献记载呢，就有说到女娲她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呢，其实是有顺序的耶。就例如呢，她初一女娲就创造了鸡，初二是狗，初三是嘟嘟，而初四呢是羊，初五是牛，初六是马，竟然到了初七才造了人呢。所以你问我为什么初七是人日的话呢，你可以问问看女娲哈哈啊，因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神话的民间传说这样子流传下来的啦。反正呢，在这个年初七人日的话呢，像刚刚七星有说到的，我们会捞生啦，根据最原始的传统啦，还会吃面条，然后呢不会责骂人家，也不会有刑罚，然后会带人生有吃一种菜呢，叫做七样羹、七菜羹啦。啊，传统意义上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要尊重生命的概念，然后对新的一年呢，祈祷，希望我们平平安安的一个意思啦。所以你逢人都可以说一声生日快乐，希望大家学起来啦。设置勾选 B 完全。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板牛板